系着火热的军营， 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家。心儿的春，月儿高挂，远方的故乡你好吗？风儿无声，鸟儿归家，我用呼琴和你说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孟歌演唱的《雁南飞》。 雁南飞，

快乐为敌，我奔进我爱家路上。民有满是难民的哈老克亚那菲拉爱你，哎了哈的大巴上了你我的，我根本不是爱你，不是爱你，我的爱你也好费力，哈拉我都也不拉斯费力。把的皮卡手关了，没得爱吃，哈拉爱巴斯布萨，巴斯布萨，巴斯布萨。Bas busa, bas busa, binti ya dusa, ya dusa, shayla bas busa. Walahla wadi wa balji wa baija lusa, binti ya dusa, ya dusa, shayla bas busa. Walahla wadi wa balji wa baija lusa, busa ya lusa, shufi nes shufi, ezay biu busun.哎了光发霓虹，还要滚还要滚呐，呀嘛呀嘛还要滚呐，哎给不得了脸黑问呀嘛呀嘛滚那么得带你呐，哎那来哎了我的发誓，哎了哎了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冰激呀毒萨呀毒萨，谁来了贝斯布萨，我来爱了为敌，我抱紧我把爱家路上，冰激呀毒萨呀毒萨，谁来了贝斯布萨，我来爱了为敌，我抱紧我把爱家路上，阿拉呀咋办也喊啥的非你哎，上达拉斯，阿拉不有可不了，那比亚迪那伊拉，阿哈杜那拉乌哈林那贝德里，贝西瓦拉乌里拉，阿拉黑特么皮西黑特贝耶克拉尔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冰激呀毒萨呀毒萨，谁来了贝斯布萨？我来爱了为敌，我抱紧我把爱家路上，冰激呀毒萨呀毒萨，谁来贝斯布萨？我来爱了为敌，我抱紧我把爱家路上，贝斯呀毒萨，我把爱家路上，还为了贝斯布萨，我把爱家路上，贝斯布萨贝斯布萨，我把爱家路上，贝斯布萨贝斯布萨，我把爱家路上。 Yeah.

升起，升起的时候，我深深的怀念亲爱的故乡，那里

我的河边路，就是我的家。

在这里，忘掉一切忧虑，还有一条轻轻小溪伴着青草地，乘着小溪走下去，